刚才我们听到的是5566的歌曲好久不见，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，我是于云，一起来分享经典老歌。 SHE 的不想长大是2005年推出的歌曲，古典的元素再加上轻快的曲调让人难忘。歌曲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采用了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当中的主题作为副歌的旋律，成为流行音乐向古典音乐借用灵感的一部经典之作。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？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？我并不期盼他会有过一些和白马，我惊讶的是情话居然会变成谎话。 为什么幸福的情话要飞得那么高？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？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但他一去到别做城堡吻另一双腿。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？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？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。 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。 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被人杀。 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不想长大， 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。我新来的他是我的他，怎么会爱上别个他？ 让我们回去从前好。 贝加尔湖畔是李健的原创歌曲，是他探访了贝加尔湖畔之后写的一首带有俄罗斯曲风的民谣小品，空灵悠扬的旋律散发着清新的原野气息。 把爱恋洒满了 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，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，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北疆湖畔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像北疆湖畔。 邓丽君的老歌《偿还》，这是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邓丽君的代表作。那时候的她冲劲十足，面容姣好，也是她演唱状态最好的时候。她的嗓音甜美，她的唱腔，她的转音、拖腔、换气、吐字，她的举手投足都充满了魅力。 沉默的嘴 歌曲低回婉转，听起来悲悲切切，但是又让人心旷神怡。缠绵悱恻的旋律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，歌曲温暖又细腻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你也不能懂，也 典的老歌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正如真挚的情感会跨越时空，永驻有情人的心间。继续来听一首《真爱》，这一期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是当然，只怪我们都太贪玩。思念像云朵般柔软，而你静静躺在我胸怀。我像是人心走失的小孩，轻轻抱着孤单。我们都曾经明白，也都曾经遗憾，错过了爱就难以重来。不要害怕去坦白，怕容易被你宠坏。忘了该与不该，到哪里找回真爱，找回所有遗憾，爱的真相就能够解开。多给我一些片段，拼凑未知的意外，以最初的 汉名臣杨震，为官清正廉洁。一次，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，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。杨震十分不悦，坚决不收。县令说：“ 现在是晚上，也没人知道，您就收下吧。” 杨震说：“ 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”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。 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。 经典的文字，你听得见。2018年，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大家好，我是。